我喺度啊 ，Hello。 好啊，头先我哋讲咁耐咧，佢有两三秒就喺度喘气咯。 系啊，我都听到啊。 做咩嚟？你屋企耍性感啊 ？Hello 阿莫 ，Hello 阿思培，系我而家就喺屋企，我系阿乐。 哦， 完 好， 好啦，咁我哋继续倾偈， 我哋收咗呢个听众线先。 系啊， 好啦，咁啊开始今日节目啊。 系啊，嗱，我想问你哋个问题啊，最近你哋有冇发现自己咧每一样嘢好似厌尖咗咁啊？对自己或者对人？ 对人哋有咯，对自己唔系不嬲都好宽松嘅咩？ 而家反而对自己可能都会严谨咗。 我系严谨咗。 系啊， 例如边方面先？ 其实好多好细微嘅嘢都严谨咗。 系，例如我会多咗真系用洗手液去洗手啦。 哦，系。 以前真系唔会嘅，去厕所洗手咧，即系去完厕所之后，我一定会洗手，但系我就咁搵啲水啡啡，啡完就走，即系淋过只手，只手有湿嘅就走噶啦。咁但系真系呢大半年都唔系啦，或者我会成日都随手有一支嘅酒精搓手液。 嗯。 我仲要系俾身边啲 partner 感染到咧，我耐唔耐？其实我明明挤完啦。唔够可能半个钟头，即系一个嘅即系譬如喺直播室咁计啦，唔够半个钟头，一新闻又走去接，但系其实我只手冇掂过任何嘢噶，因为我哋坐咗喺直播室，攞个口去讲嘢，顶笼可能揿住自己嘅电话或者手写住啲纸咯，但系一样嘢就奄尖咗。 系咪成日掂到 partner 啊？ 唔係㗎，我都揀人掂嘅。 哦、 即係阿樂呢啲我唔掂。 OK 喂。喂，但我自己咧，至奄尖咩咧？奄尖啊！奄尖咧就係、是要掉分類箱咯、垃圾啊。 嗯。 即係呢排而家即係都唔係呢排啦，近呢幾年即係環保意識要重啲啦。咁啊，所以都會揀翻啲分類箱去掉。以前就喂是但啦，垃圾啫，垃圾桶咪得咯。咁而家就真係要分咯。 都係嘅。如果你咁講咧，我就諗起對於家居嘅清潔咧，我係注重咗嘅，同埋對於自己嘅身形管理都係注重。 你有 你就 冇管理到而家， 系喎！我见你做运动做得好密喎，之前 系啊，但系而家所有嘅 gym room 咧，其实 都唔敢去啦， 唔敢去啦，系啦、啊。咁、啊、所以慢慢你 feel 到自己开始胀翻啲嘅时候咧，就成日都提醒自己喺屋企咧都要做下运动。 你有 虽然 burn 唔到，系啊，睇唔出嚟。 问一问，系你成日都咁多衫咁多 layer， 唔系啊，其实成日都讲啊，身边好多人都话自己肥咗，尤其是我都真系唔敢再见自己我影相都系啊， 打爆晒。 打爆洗镜，连相都不想拍啊，尽量系啊， 睇啊，真系 肥得好犀利啊！ 肥咗喺边啊？ 咦，我就咁着松身衫遮住啊，真系好肥啊！ 系、哦、咦，讲到奄尖咗，我都想分享一下，得唔得啊？得唔得我玩？ 好搭台呢件事真系， 我哋批准，我哋批准，你讲啦。 哦，多谢阿莫，系好嗱，我觉得自己奄尖咗系咩咧？系一对鞋度啊！而家疫情发生之后，因为我以前咧系成日俾阿妈闹我咧，着住对鞋就行入，我真系唔会理嘅，平时翻到屋企咪就咁着住鞋屋咯。但我而家咧吓 咁污糟， 唔系可能佢摆喺玄关嗰啲位啊？ 系啊， 佢踩到啦，屋企里边。 你唔记得佢屋企好大噶嘛？ 啊，唔好意思啊 ，sorry 啊，即系入咗个花园嗰度都系屋企嚟噶嘛？ 唔系佢做开咗门之后咧，都要隔可能几百尺先要去入厅咁样。 佢开咗大门，仲要上高尔夫球车咧？ 系咯，系冇理由除鞋噶嘛？明嘅。 系啊，嗱，唔紧要，点都好啦。咁我而家咧就比我媽媽更加重視嘅，即係我就因為我成日覺得對鞋咧一定係污糟嘢嘅溫床嚟噶嘛， 係啊係啊， 咁我就而家係會堅守咧將對鞋一定係除咗喺屋企先，跟住就親手攞入個屋企就唔俾對鞋掂到屋企個地下咁樣咯， 即係踩咗入去屋企。再除咗對鞋，咁點解你唔喺園？你喺唔喺屋企門口除咗對鞋？ 喺門口，我就係講喺門口就除咗對鞋，跟住就親手攞入屋企，唔俾個鞋掂到屋企地下咁樣嘅。 哦，即係你驚個屋企太大，會人偷咗你對鞋，所以咧你行嘅時候要拎埋對鞋。 誒，得啦，我分享完畢啦，好，繼續。 咩啊？好奇怪，點解入咗屋仲要咧將對鞋拎住喺手先要去拎嘢？ 唔係，不過我以前都係嘅，即係我都即而且確因為呢個疫症咧，喺屋企門口就除鞋。 哦，正常啊。 係啦，以前我就真係中間我個鞋櫃即係。門口隔即門口前少少就已經鞋櫃，係啦兩三步咯，就喺嗰度先除鞋，除完鞋之後就擺翻入去嘅。咁係啦，只不過可能係阿樂係我哋嘅幾廿倍，係啦嗰個嘅尺寸。 咁但係點解咧？就有咩咁奄尖啊？點咧？ 係點解會咁講咧？就係其實咧，可能呢一啲唔係奄尖，可能已經係平時嗰種流肥或者 hea 咧，係我哋日常生活嘅習慣嚟嘅。但係呢啲係唔好嘅習慣，因為喺美國啊，三藩市咁就有一個嘅網上招聘嘅平台啦。咁佢就做咗一個咧，就係打工仔喺職場入面個人衞生嘅習慣嘅調查。咁佢就收集咗一千個打工仔嘅意見，但係亦都有講過就話其實咧，雖然咧即係陣間以下落嚟講嗰啲嘅指標啦，或者佢哋嘅 items 啦，好似話就係全部都係 對象是打工仔，但不是，因為這件事很多個不同的 items 都已經是全球化，即是說除了你在 office 上面有做這些事都好，日常生活或者在屋企 你就算可能未必是打工的，你是家庭主婦或者是你做司機或者開店頭什麼都好，都可能會有以下的事發生、 okay. 因為這個就是、個人的衛生狀況來的。咁不如咁啦，一首歌之后咧，再讲下大概有边啲你哋有做到，边啲系冇做到啊？ 好啊。 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Dixon 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有几喇咋？ 系啦，咁啊，一首歌之后翻到嚟啦，咁啊，讲下呢、這个喺三藩市有一个嘅调查，讲下一个人有几喇咋咁样。咁不如讲咗一个喺职场上面唔卫生嘅行为先啦。咁咧好啦、其中一个就系食嘢之前唔会洗手。 以前真係唔會， 以前真 係就會擠啲酒精喺隻手度。 喂，以前我哋成日喺電台開大食會咁樣啦，即係我哋話嗌披薩翻嚟食啦，邊要洗手嘅啫？ 係啊，完全唔會。 直情係攞完披薩之後就擺隻手指公算一算，啲汁喺隻手度啊，咁樣就食噶啦。 同埋有時做嘢真係趕時間啊嘛。 係啊，但係呢個時勢就真係唔盡量唔好啦。跟住啦，我唔知道師培見得多唔多，或者阿樂見得多唔多。有48% 嘅人會咧食完啲嘢跌咗喺張台咧，就咁掃落地下唔覺咁咧，博人唔覺啊。 我又唔會、啊，不過咧，我曾經有個同事咧就調翻轉嘅，即係佢唔係跌咗啲嘢落個台度啊，佢係咧譬如佢不自覺地啦嚇，會揾嗰啲銀仔咧掹佢啲須啦，掹完之後就咁掉喺人哋 嗰邊。哎 呀，核突。係啊，或者係咧有時佢啲採礦啊，採完礦之後咧就咁嗨落自己張台嗰度啦，所以咧去到佢嗰張台嘅時候好驚。 不過我試過咧有一次咧唔係喺呢度噶，係出去做嘢嘅時候咧跌咗支筆落地下，咁然之後咧我就掹低喺邊執，喺台底執啦。你估我台底見到咩？ 見到佢除鞋， 好多鼻 A 喺個底度。黐實曬一粒粒啊！ 我想 佢一定好大壓力， 好似棕榈石咁咯。我剩落去就哇，好多棕榈石。 有心。我想講咧，15嘅喺職場上面唔衞生嘅行為，其中一個就係會翻工嘅時候有30%嘅人會撩鼻鼻，係、啦。反而但係撩鼻鼻唔算多人喎。有一樣嘢仲過分， 食鼻鼻嗰啲， 唔係我接受唔到，我會喺屋企先做嘅呢樣嘢，俾你估啊， 剪指甲。 是啊，原來有38% 嘅人，即係頭先都講啦，撩鼻鼻30%啫嘛，呢、這個再多咗8%，佢會翻工嘅時候剪指甲啊！ 翻工剪指甲不是太過分啦，我覺得已經。我上一次見過有個阿姐喺巴士上面剪指甲啊，個剪指甲 經常性都有。 但巴士剪指甲點樣過分咧？隔離坐個男人瞓緊覺，個男人聽到咧啪啪聲啊，醒一醒睇下隔離咩事啦。跟住咧佢就見到隔離佢已經係咁瞄噶啦，個女人咧仲遞隻手出嚟剪咧，最後有一下剪手指尾定系无名指咧，个指甲拍到佢嘴咯。 哇，好核突啊！ 即系你咪系拍嘅时候弹啊，飞弹到落嗰个男人个嘴角嗰度，那个男人真系起身闹咯。 但系咧，如果剪手指甲咧，其实可能都未算系最极端。 系啊， 剪脚甲， 剪脚指甲你先惊 我。我觉得呢两个咧都还好啊，因为你会睇到个实物弹咗去边啊。 哦，咁啊系啊系啊， 有啲直情攞个磨，即系磨自己指甲 啊！你会觉得你闻咗同埋索咗啲粉噶， 好核突啊！阿乐唔出声，一定系个咁嘅人。好，我哋屈佢系。 阿乐可能而家做紧咧， 做紧自己指甲。好啦，跟住之后啦，22% 嘅人咧就会咬自己嘅铅笔或者原子笔，咁呢个好多人都会啦。咁做嘢嘅时候啊嘛，21% 就系会咧 cut 嘅时候唔揞住个口。咁咧19% 嘅人咧就系咧洗完手之后啦，就已经咧会攞啲嘢食去请人食。 吓，即系点啊？ 即系佢唔系特登嘅，即系譬如我自己冇洗过手，或者我去完厕所冇洗过手，系啦，咁我就突然间就喂，我个台有呢个嘅红仔糖啊，请你食啦，咁样 系 啦，但系其实佢唔系有心嘅， 好过分， 系啊，即系会系咁。咁跟住有18% 人系见到其他人个牙嗰度咧有啲牙罅，嗰度有啲 蚀咗菜， 系啦，就蚀住喺嗰度，但系唔会话俾佢听。 好慘啊！ 咁又成日真係尷尬嘅，點話俾佢聽咧？即係有啲可能真係，尤其是男仔見到女仔牙罅攝菜，佢又好想，即係唔知點講俾你聽。 係真嘅，即係唔係淨係男仔叫女仔啊？女仔見到男仔個牙攝咗一大條菜，都唔知講唔講好。 不 過男仔仲要好似 flirt 緊你，即係好似對你有意思嘅，咁你會話俾佢聽？ 我照講過， 照講㗎， 係啊， 即係就算追緊都講。 講啊，因為其實我覺得又反而咧另一個方面諗咧，就係佢會覺得你就算有啲尷尬嘢，佢都直接話俾你聽，話完俾你聽之後，你唔係成個人即刻避開嘛。即係你譬如即係同埋你睇下用咩語氣講，你冇事事陪你好核突啦， 牙啦有菜啊。 係啊，即係你唔係咁樣語氣啊嘛。咁你知唔知？喂，師培，你可能要睇一睇啲牙，有啲嘢頭先食嗰啲嘢攝住咗咁嗰啲。 如果阿樂咁，你講唔講啊？ 如果阿樂， 係啊， 哇，阿樂你好核突。 阿乐你收声啊！已经去到个人啦，明明得一条菜啫咁样。 唔系，即系风雨睇唔到 嘅。系啊，即系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睇下你用咩态度去同嗰个人讲，呢个其一。其二嗰样嘢就系你唔会话即系同完阿乐讲，哇乐你核突啦，跟住我就避开佢啊嘛。 咁啊 吓。系啦，咁所以就算佢 flirt 紧你都好啦，咁佢会 feel 到你嘅身体力行，你唔系避佢或者你嫌弃佢啊嘛。我觉得咁样反而加分嘅。 嗱。但係除咗呢樣嘢之外，即係我自己覺得咧，頭先攝菜嗰度咧係要好小心處理。但有啲位咧反而 係再加多啲分嘅，係。 如果你見到佢鼻毛好長咧， 我會同佢講叫 真㗎。誒唔係咁，我都係拉近關係嘅。 相熟情況係啦，相熟情況 我最近睇咧就係 咪簡單啲講，即係的神嘅話，我會同佢講：喂，你剪咗佢啊！ 好長鼻毛。 係啊，即係如果係 阿羅啊， 我未必講。 唔係，其實毛髮過長都冇乜問題嘅。 唔係啊，破財㗎原來。 係咩？唔係啊，因為點解咧？我會驚，因為如果我同阿樂唔熟咧，我會驚阿樂唔開心啊，感覺。因為呢一樣嘢就反而調翻轉，就係你無論幾有禮貌同佢講都好，你都會令到嗰人尷尬或者令嗰人唔開心。 同埋會驚嘢心啦。 係啊，唔係嘢食蝕牙啦咁簡單。問下阿樂你自己覺得 應該。唔係阿樂，如果你真係鼻毛長，你想唔想我哋提啊？ 我使唔使人提？ 即系你想唔想我哋 提你啊？ 提你剪啊！ 我想噶，其实我 appreciate 人哋提我噶，因为我自己细个都有鼻毛长嘅问题噶，跟住咧，我而家就一定唔会再发生噶啦。点解咧？就系因为有一次有个 friend 同我讲，你知唔知你条鼻毛突咗出嚟噶嘛？跟住好啦，跟住我就话吓系啊，咁点啊？咁样，跟住佢就同好严肃咁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我见系你咋？如果第二个我会同佢绝交，我唔会同呢啲人做朋友咁样。 咁你夸张咗， 你个 friend 唔夸张，但 系因为好似阿莫麦话斋嗰个。朋友同我真係好熟嘅，佢講嘢可以開門見山嘅咁樣，係啦。咁跟住自此之後咧，我就好注重呢個鼻毛長唔長。我幾乎每朝都會擁起個鼻睇，今日條鼻毛有冇合唔合格，突唔突出嚟咁樣咯。 好認真佢哋， 佢真係好認真。 我哋聽到喺電話聽到佢好用力咁樣講啊， 因為 驚我哋同佢絕交咁。 好啦，跟住之後另外仲有一個嘅，講埋呢一個先啦。10% 嘅人見到咧，如果周邊嘅人咧塊面污糟咗咧，佢都唔會講，即係除咗牙罅有嘢之外，或者係啦，連塊面有嘢都唔會講咯。 哦， 咁跟住之後最後一個啦，跟住之後我哋就去過啦。咁呢個就係咧有人咧就係攞咗人哋嘅嘢食，唔會話翻俾人聽咯。即係譬如我見到師培台面有紅仔糖， 紅仔糖 係啦，我會攞，攞完之後唔講。 切，咁呢個辦公室一定有㗎。嗰陣時即係我 locker 咧，即係公司 locker 咧，有嘢食㗎嘛，唔知點解成日翻嚟都冇曬。但唔知邊只老鼠攞咗喎？ 跟住仲因為咧學校咧，知唔知放蛋糕啦、人生日啦，放落書櫃，你一定要裏面寫啲字。如果唔係，你翻嚟會冇咗蛋糕。 會好多公司嘅 pantry 入邊咧，嗰個嘅書櫃咧都一定要黏紙嘅。如果唔係，你真係咧，你平時唔好講話，淨係買翻嚟蛋糕啊，你嗰啲味雞精啊。你買翻嚟煮飯咧，自己屋企嘅公司煮嗰啲咧，好多餸菜嘅調味料啊，會俾人攞曬噶。 一用啊，冇用過都冇曬嘅。 冇適應噶嘛。 咁咧，而家咧，我哋又講咗個人衞生，這個嘅辦公室嘅衞生啦。一陣間咧，不如攞少少時間又講下個人嘅衞生又係點啦。Hey, baby, you know what? 你聽到嘅呢首歌係命中注定嘅。来自我一足惊世界情，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是佢一次对于一切领域，是佢一位唯独有魅力，无奈我甘心不怕受死，臣服你最佳姿态履历，是佢一次拥抱得最究极，最佳出发智慧正义，姿态最谁都不对我嫌弃，会有即使得罪你，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糙也是美，受我爱都最快忘记，大造是我的印记，大造令你心也喜，最有个性是会处理之后，这身体总有重力，那最警方你最爱自我，但未必分最爱这叮当，似我一足惊世界情，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是佢一次要于一切领域，是佢一位唯独有魅力，无奈我甘心不怕受死，臣服你最佳姿态履历，四季一次拥抱得最究极，最佳出发智慧正义，三千八个才华配型多。 干活了，上身事业心刚经值$700，男人嘅男人味，半熟够沉稳，闻闻你迷恋我，发际线难稳，人品诚恳疏，穿透雷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归一暗降七，日如火爱浮云，冻如三蚊百家梦，坐定嗌杯咸柠茶 ，Legend is coming up， 1931 1934 cm 身高 body fit 到正，白净就认命，点解天生天梯都咁靓？我外貌极高，扮幼稚很贵都，立饭订错冇，但饭跟错女友太多好无脑。唔识唱勾字又算啦，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又算啦，我都叫系勉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系大胃长，惯晒各位敬仰。 尽到我只不太高都激昂，这躯体一世风浪已不需讲，春朝到像在世朝本我，女性那可懂。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文凭试第二日开考，举行综合科学、化学和组合科学化学笔试。葵青区的狮子会中学是考场之一。校方话今日有90多名考生应考，其中一名考生在开考之前到洗手间呕，他之后仍然希望进入市场应考，所以在他的座位周围设置透明胶板屏风，但是考生在开考之前想离开，校方尝试联络他的家长，考生最终自行离开。校方又说曾经为那名考生多次量度体温，未有发烧，所以容许他继续应考。校方已经为洗手间、屏风和相关座位彻底消毒。另一个考场民生书院，校方说今日有190多人应考，考评局提供的红外线体温探测仪显示有接近一半考生的体温都超标。学校之后加派人手使用压探式探热器，最终所有考生都无发烧。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头两日的考试大致顺利，下个星期将会有大约50,000名考生应考4个核心科目。政府部门会采用弹性时间上班，同时呼吁全港雇主和雇员响应，尽可能提早或者稍迟出门翻工，比考生前往市场的时候更加顺畅。杨润雄在社交平台说有考生因为病未能够应试，为自己和其他考生着想是负责任的表现，祝愿他们早日康复，可以参加余下的考试。缺席考试的学校考生可以透过学校向考评局申请成绩评估，获取评级。警方拘捕4名男子，年龄介乎18至48岁，他们涉嫌行劫、企图行劫和藏有攻击性武器，其中一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同时捣破一个楼上兵器库，检获4把刀和一个大铁锤。警方说遇劫的包括油站和宾馆职员，另外有贼人打劫便利店但是失败。警方说现时经济转差，部分人可能想搵快钱，话被捕人士之中有2个人年纪轻，相信是基于社会气氛和太多假信息传递，令到年轻人守法意识薄弱。全球新型肺炎个案超过280万宗，近20万人死亡。 新加坡多618人感染新型肺炎，数字有所回落，当地累计12693宗。停靠日本长崎县港口维修的意大利邮轮哥斯达大西洋号再多近60人确诊，令到邮轮累计确诊人数增加至大约150人。而日本国内过去一日新确诊433人，累计128000多人。台湾多一宗确诊个案，是军舰群组的一名实习生，台湾累计429人确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气温回升。下周中后期天气回暖。下周中后期天气温暖。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过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仍然有车龙，龙尾排到去利济屋游泳池。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驶依家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仍然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跟住提翻另一个封路啦，受到路面维修影响，现时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培正道嘅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康乐道西、威利麻街西营盘、清水湾道北奥落斜西贡、南湾隧道入口九龙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大家好，我是陈小宝，我主持的节目就是新地任我行。去到现在这个时间，最重要的就是选一些正能量的歌，我选了是齐心就是食，当然不是温拿的手，是 Beatles 的 We Can Work It Out。 第二台同心抗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我是张辉雄老师。口罩会阻住我们呼吸，但阻不到我们团伙。疫情可能会阻到我们一时，但阻不到我们一世。相信自己这十几年的努力足以应付到未来的挑战，好好发挥。期待你们在未来的将来继续发光发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芬巴，你又被女仔飞啊？ 是啊，小同志，可能他们接受不到我已经是一个爸爸了。 不过唔紧要，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佢哋会同我哋讲下买一送一，可能喺当中我都会揾到啲启示，点样可以增加我嘅魅力。 其实可能佢哋纯粹唔识得欣赏你嘅外在美啫。 On a Saturday night。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师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一个新闻同埋一首歌嘅时间翻到嚟啦，嚟到啊，即系呢个寻常事认真做， 记得字喺边 啊？敏感时刻 系嘛？翻嚟啊！嚟到寻常事认真做，咁咧，我哋今日咧即系讲紧一个咧，就系、是、打工仔啊，呢个三藩市一啲关于健康或者卫生状况嘅一个调查。咁头先就讲咗喺 office 入面嘅呢个卫生状况啦，个人状况都有四项可以同大家简单地讲下嘅。咁咧第一个就系、是。有 50% 嘅人咧，过去一个月曾经咧最少一次冇冲凉就翻工，平均咧每个月系有两次添嘅。 你哋，我想问你哋出门口冲唔冲凉啊？ 睇下琴日有冇冲凉咯，琴日冇冲凉咪出门口冲翻咯。 即系你话应该问你哋冲凉冲几多次一日？ 一日啊，冲一次咯。 我一至两次， 我冲两次噶。 我会睇下嗰一日多唔多汗。因为其实咧，成日都讲话皮肤上面咧有好多嘅好嘅油脂， 系啊， 你唔需要日日洗，洗完之后反而你会令到你咧容易洗走一啲好嘅帮你嘅油脂嗰啲，就会令到容易有新嗰啲咁嘅细菌感染定啲点样？ 但我系冲凉冲咗物嘅，即系我朝早瞓醒咧，我一定要冲凉洗头，系一定，因为咧我啲头发咧好容易就竖起晒嘅，就算唔竖起都好，我一定要冲个凉先醒神，跟住翻屋企咧，我系觉得出咗街成日咧系应该要冲凉嘅。如果唔系你爬上床，你系带翻晒啲菌。 系，尤其是而家啦。咁但系你系通常一翻屋企即刻冲凉。 我系翻屋企即刻冲凉。 啊，因为我知道有啲人系瞓觉先之前先冲凉噶嘛。 我唔系，我即刻冲噶。 我衰嘅，我系呢个前者，即系我会每一日出街之前一定要冲凉。因为我嗰一日先会觉得自己醒神。 系啊系啊。 同埋我个头太易立啦，所以我一定要洗干净我头先出到街。如果唔系个头就劈住一劈嘢啦。同埋就系呢、這个系啦、臭啦，同埋立嘅。咁跟住之後咧，但係夜晚咧，我就真係咧出汗出得好犀利，或者我夏天啦，即係季節性、夏天嘅時候夜晚先沖涼咯。如果唔係就只會係朝頭早沖一次。咁啊，樂哥咧 呢樣我都有啲心得想分享，我就必定會出門口之前沖涼嘅人嚟嘅，除非真係好趕好趕趕唔切。因為點解咧？我係要沖涼嗰陣時刷埋牙嘅，即係咧我一起身刷牙咧，我就會沖埋個涼。因為點解我之前係講過，我好怕牙膏嗰啲泡咧彈到塊鏡啊，彈到個廁所個洗手盤咁樣啦，所以我就會一次個沖涼嗰陣時刷埋，跟住就攞個水喉瀉曬成個浴室咁樣先出翻嚟。所以我自己就一定會係啊出街前沖涼咯，變咗係。 好啦，咁啊快速講埋佢啦，係啦，有56% 嘅人過去一個月曾經咧冇洗過衫，即係就咁著嗰件冇洗過嘅衫就已經出街，即係連續著兩三次。以上啦，咁其實我都會 嘅，我洗好物噶， 係證明係咪我個人好乸仔？ 我日日洗噶， 因為有啲衫我覺得未必要日日洗，因為日日洗你會洗歪或者洗到甩色。 係啊，有啲牛仔褲啦，你洗完之後人哋好貴嗰啲， 萬數啊， 千蚊條嗰啲咧， 所以我覺得咧唔關我哋事嘅呢、這個 牛仔褲唔可以唔日日洗噶，我覺得嗱，因為我男仔啦，我唔知道女仔係咪可能女仔啲汗腺就話冇咁出咁多汗咁樣啦。但男仔咧條牛仔褲真係臭噶、尤其是啲 pat pat 以上嗰啲邊位啊，你啲汗啊， 咁去聞啊嘛。 唔係你著兩三日咧，你一著上去一樣咧，你已經聞到種噏味噶啦， 係 已經頂唔順。 唔係啊，咪掛一個窗邊嗰度吹下佢， 因為風乾啊嘛。 係啦， 但係有時如果男仔係青春期嘅時候，風乾係都幫唔到啲乜。 我見木村都唔洗，咁我咪唔洗咯。 咁可能你冇闻过木村嗰条有几臭啫， 神嚟噶， 神 OK。 好啦，跟住之后仲有啦，23% 嘅人咧上班嘅时候，即系翻工嘅时候啦，系唔用一啲嘅香体嘅产品。 啊，我都未必成日用噶、啊。 我用止汗劑咯。 如果冇乜汗，咪唔用咯、 啊。唔得噶，我慣咗，就算冬天我都一定要用。 係、哎啊，因為你汗唔知幾時出噶嘛，咁佢噏臭嘅臭噶啦嘛。 係啊，同埋習慣嚟 嘅。哦，都係嘅，但係我成日都覺得咧，如果你成身噴嘅話咧，咁有啲應該要出汗嘅地方出唔到汗，所以我淨係啲好尷尬位先會。 同埋咩時間嗰個我啊，我覺得嚇，我家底位會出好多汗咧，就係我突然間醒起嗰日冇噴止汗劑咧，你就會成日認住我家底好出汗啦， 特別出多， 係啦，你就會覺得啊，肯係聞到味嘅，唔知點解咁樣， 係啊， 就會驚咯。 係，所以其實咧，以上所講嘅咧，即係話如果喺 office 入面嘅一啲垃圾嘢咧，我哋成我覺得成立嘅， 係 總括嚟講。但如果個人衞生嘅話，唔食啦。 我哋都做得幾足啊！呢啲 唔係啊，就是、個人衞生我做唔足嘛。 我做得幾足噶， 我還好啦。 咁係你哪吒啫， 最乾淨係你，最乾淨係你。 梗係啦，你聽唔聽阿樂講嘢？阿樂就污糟咯。 品下彼此挥个手，焦点都扑向他，望走一个看他出牙。守夜的那刻，如何对话？挚友要是披着吗？跟你只好专注献花，轻轻打个眼色，谢礼，然后告别吗？大件事定能预见？虽若亦见，你与我有经历壮志，岁月却随人闪变，冷却到要见就见，交心点可免就免，对望更显回不到昨天。若成长逼我学过再见，怎去担保友谊不会变？观看生死已没有眼前，如何重拾当天？若然不知那日先再见，今晚举杯寄望始终都可相隔数年，有幸是魂同眠。如若一番真挚缺乏自然，要靠一点恭敬笑着来演。手帕胶都不只有眼疤疤。 乐奔走记。 奔跑吧，阿乐， 系唔好意思啊，乐哥，我哋搞咗你咁多时 间。系啊，俾你讲啊，你啊， 唔紧要，唔紧要，帮咗好多时间添啊。 哦，咁你今日想做节目啊？咁不如唔好做咯。 咁又唔得，我要翻嚟跟你哋学嘢噶嘛。 点啊？你今日 又唔好咁讲， 你嗰啲嘢都叫做跟我哋学，我哋冇咁叻。 唔得噶，我会好伤心噶，翻唔到嚟见唔到你哋，因为我真系个好感性嘅人嚟。 阿乐啊，时间冇多啦。 好啦，咁点解咧？今个礼拜会讲感，即系会点解会讲自己感性咧？其实今个礼拜就奔走。要喺屋企啦，咁啊都系见到个新嘅 topic， 咁我就去佢就讲一啲点为之感性嘅人啊，用科学化去分析咁样，我发觉自己真系一个几感性嘅人嚟嘅。我问下在座，问下大家系咪一个好感性嘅人？ 不如咁啊，你讲咗你自己有几感性先啦，因为你话你想听啊嘛。 我觉得我自己仲有一样特征嘅咧，就系会对一啲不平，即系社会不平嘅事情，会个反应会好敏感啦。咁例如其实尤其是我自己系最感性嗰个点咧，就系、是。我好唔中意见到啲人欺负老弱伤残或者动物嘅，即系如果有留意我自己社交平台嘅人咧，我都系哇，譬如如果见到啲网上边啲欺凌动物或者系啲老弱伤残嘅人咧，我系一定会会用文字去闹佢哋咁样嗰种人啦，系啦，即系我就发觉自己有呢种特质嘅吓，咁大家咧，大家你哋系点咧？ 呢个系咪同理心啊？ 系咯，我都谂紧同感性好似又唔系好关事喎。 感性系咪真系多愁善感？ 系啦，即系例如你话，哇！我突然间夜晚我就会触景伤情，谂到一啲嘢就好鬼死易喊嘅，咁可能呢啲都算系感性啦。 系咯，咁而我唔会突然间见到只动物，好可爱啊，好可爱咁样嘛，系咪？ 但你好可爱，真系唔会喊啊嘛，好可爱啊，佢喊到睇唔到佢有几可爱。 系咁啊未必会喊嘅。 咁你使唔使转题目啊？今日 吓， 使唔使转题目啊？ 我 其实系同理心定系感性？ 嗱，其實咧，我今日想講嗰樣嘢咧，係叫做即係睇到翻嚟咧，就係一種有個 term 就叫做 HSP 啊，就係叫做 highly sensitive person 咁樣，就係一啲叫做高敏感嘅人士，係啦。咁其實科學家就研究過，佢話科學家研究過佢哋個腦，其實咧佢哋的而且確咧有一種人咧，有 20% 嘅人咧係會對呢個世界上邊個感知能力係會特別高、特別強。 咁會唔會你呢個題目應該係觸覺敏感嘅人啦、啊？ 系啦，其实佢哋触觉敏感之外咧，系啦，触觉敏即系一来佢哋系触觉敏感，二来佢收咗外界嘅资讯翻嚟咧，的而且确佢哋个脑里边处理咧系会特别系会灵，就特别系强嘅，强过一般嘅人嘅，所以佢哋咧。俾翻出嚟個反應咧，都係會特別係大嘅，即係好似你成日話我誇張咁，可能我就係因為一個好感性嘅人啦，係啦，係啦，咁大家覺得 感性代表誇張嘅 喎，唔係即係你係你唔使揀要扭翻去感性，即係而家因為你係對某啲事情你嘅觸感好敏鋭嘅，咁你就會變得好有啲人就話哎你好神經質，咁可能佢都係觸覺好敏鋭， 你係一個有同理心嘅人咯，因為你話對住動物或者小朋友你或者動物或者老人家，你會覺得好想同佢傾多啲偈，關心佢哋。呢個你有同理心，同埋你誇張亦都係事實咯。但係我唔知道你咁感性。 感性應該係另一樣嘢係嘛？有少少似咧我屋企細佬係一個我自己都係感性嘅人，但我細佬都係一個更感性嘅人。話説咧，我之前睇一套片啦，就係講緊一啲認知障礙症嘅嘅故事啦。咁我中間有啲好感性，唔係一啲好慢嘅情節，我瞓著咗。跟住我擘大眼，見我細佬喊到抽搐，我覺得咩事啊？佢好慘啊！嗰啲即係有好少嘅事，有啲位咧會 touch 到佢嘅，或者係可能我最近搭車啦。咁我有一日太趕時間，唔記得戴口罩。跟住突然間咧，有個女仔落車之前，我知佢趕住落車，佢拎個口罩出嚟，佢冇講任何嘢，遞去我面前。跟住我嗰下有啲驚訝，因為我搭咗成程車都冇人理我，亦都我自己都有啲驚嘅。但係冇辦法，我冇翻屋企嘅話，我就會遲到。嗱，嗰個我真係感動嘅。 根據呢個感性嘅解説咧，嗱，感性其實即係感官入邊咧，佢對於某啲事情好直接就有一個情緒同埋感覺嘅變化。咁所以咧就會令到佢咧，其實有啲人就話同理性係相對嘅。咁而呢個感性嘅世界嘅範疇，應該係就話你有啲好直接一 touch 到你嘅 emotion， 咁你就會出現咯。咁係咪就係你所講嘅嗰一種神經反射啊，或者嗰種嘅？HSP 啊，咁样咧， 系啦，嗱，佢嗰个，OK， 嗱，佢嗰个 terms 咧就系讲一个叫做高敏感嘅人士啦 ，OK， 即系冇感性呢两个字嘅系咪？ 嗱，咁其实 想講啦。嗱 ，OK， 我就睇下高敏感人士裏邊咧，佢有八個特徵嘅。 係 OK， 嗱，咁我講下嗰八個特徵，第一睇大家認唔認同係自己都有咁嘅特質啦嚇，或者係可唔可以 related 到佢感性啦嚇 ？OK， 即係嗱，我哋 focus 就喺呢個高敏感人士啦。OK 嚇，咁咧就嗱，譬如有一啲人點為之高敏感嘅人士咧，就係啦，第一個特徵就係當佢遇到一啲事情要處理嘅時候咧，佢就會變到不知所措啊！嚇，呢個係佢第一樣嘅特點啦。 嗯 ，OK， 係啦。咁同埋咧，佢哋一肚餓咧就會嬲噶啦。有冇呢種人？你哋會唔會？ 喂，嗱，呢個講真，真係唔係話搞笑喎。我身邊真係有一啲女仔係話你，佢同我講過，你知唔知做我男朋友嘅話，即係唔係追緊啊傾偈啊？你知唔知做我男朋友有一個要訣就係唔可以俾我肚餓咯。如果我肚餓就會發癲。 哇，呢啲好港女啊！ 係啊， 我要咩食到你即刻整俾我食。 係啊，佢真係咁樣的性格咯。佢就話你唔可以俾我餓親咯。即係如果你俾我餓親嘅話，我就同你發癲，我就一定鬧交。 我係見過有啲人係真係唔餓得嘅，但係佢就唔係港女。佢系真系嗰啲咧，一餓嘅時候咧，佢就會血糖低啊，暈啦，佢又未知暈，即系你會 feel 到佢唔得噶， 唔舒服， 會即刻胃痛嘅， 係、 或者你可能佢會有一啲身體上面嘅反應咯，係啊，咁所以係有人真係唔餓得嘅，而我絕對係一個餓得嘅人嚟嘅，因為我成日餓過機啊，餓咗幾個鐘之後我就唔記得餓呢一樣嘢噶 啦。哦，咁係咪就係講嗰啲？ 咁我係咪感性啊？如果我咁， 你唔係咯，就係 感性， 你就係唔感性，頭先佢就話要餓。就會發癲啊，或者好敏感啊嗰啲啊，肚餓就唔得嗰啲啊。 我餓到自己冇感覺喎、 啊。你咪唔敏感咯。 搞錯啊！ 所以點解你要做敏感時刻就係你要學習敏感咯。 嚇、啊！我聽完阿樂講，我以為咁樣叫感性啊嘛。 喂，其實應該係有個清單咁樣咯，睇下中咗幾多項啊嘛。 係啦，嗱，咁跟住仲有一啲特徵嘅，就係咩咧？佢哋咧就係佢哋誒，如果人哋望住佢對眼講嘢咧，佢會覺得好唔自在嘅。 誒、欸，我係。Okay? 系咪啊？呢、這個係咪？ 係 嘅，係啦，即係有啲人係唔抗拒噶嘛。 我記得之前我哋都討論過，就係話成日望住對方，或者俾人望到隻眼講嘢係唔舒服噶嘛，即係唔可以對望噶嘛。 嗯，係啦，嗱，咁跟住就仲有一個特徵就係佢哋會好容易受藝術感動啦。呢、這個即係唔需要多補充啦。即係我覺得如果係一個敏感嘅人都係好容易受到呢方面觸動嘅、嗯。好啦，咁有啲值得講嘅就係咧， 講完啦，係咪啊？我反而想問你個問題啊，係、你知唔知咩叫藝術啊？ 知咩叫藝術？ 係啊， 嗱， 你話咩嘛？對藝術嘅人會好感性噶嘛？你又講到自己咁感性，我咪問下咯。 嗱，我唔敢講自己好知道咩叫藝術，但係咧，即係呢啲藝術嘅一山還有一山高啦。咁但係咧，我都幾中意去呢個Museum嘅，去博物館度睇嘢嘅，係啦。咁即係其實我Museum咧，雖然有時候我都唔知佢講緊乜嘢嘅，講真嚇，但係我都可以行幾個鐘，我都唔會覺得好悶嘅人嚟嘅。 哦，咁我諗呢個都係嘅，即係有啲人對藝術品其實行過就真係睇完睇完㗎啦嘛。咁但係如果你係望一啲藝術品，你有自己嘅見解，咁我諗你都係有一個嘅敏感度嘅。 不如咁啦，阿樂揾一個禮拜咧，你就講翻呢個奔走行啊，係、啊，奔走記啊，奔走記， 奔走記， 奔走記， 佢係運行個奔走記啫。 奔走記咧，係啦、啊，你就唔該，係啦、啊，就講翻啲你去個博物館經歷，同我哋分享一下。拜拜。Thank you. 身体慢慢虚傲，天光可否关灯，天黑伴着新路，想安然平凡浅笑， 湾多一宗确诊个案，系军舰群组嘅一名实习生。台湾累计429人确诊，南韩再多10人感染新型肺炎，并且连续第二日冇新增死亡病例。德国多2055人感染新型肺炎，数字连续第二日下降，总感染人数增加至152000几宗。过去一日多179人死亡，累计增加至5500人不治。日本传媒报道，日前传出病危的北韩领袖金正恩变成植物人。日本周刊现代报道，金正恩日前进行心脏支架手术失败之后变成植物人，北韩其后要求中方派出医疗团队协助。路透社报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率团从北京前往北韩。今日是北韩人民革命军建军88周年，官方朝中社详细介绍军队成立的历史，未有提到金正恩公开活动的消息。劳动新闻在社论中强调，金正恩呼吁加强军事力量，敦促进一步强化全军对他领导的支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气温回升。下周中后期天气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班者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李郑屋游泳池；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喇沙利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旺角道一段车多，龙尾大埔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仍然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而家车龙排到芜湖街。喺新界区方面啦，青衣乡事会路去枫树窝路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对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葵青路。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7，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5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全年最受欢迎日本金曲 候选名单 The Kino Wari 世界末日 Love Song Win Get Down United Kenshi 米津玄师马玉露 Sina Ringo Utada Hikaru 追名林琴宇多田光浪漫和宣判 Kimura Takuya 木村拓哉 One and Only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日。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巴打想分手，不如听咗呢只歌先啦。 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易听够。 分手的时候口口声声说是为对方好，是人听到都知道是大话来的啦。Angela 今次用女生的角度告诉你，这种假慈悲显得更加自私和懦弱，下次想分手巴打门都是讲真话吧啦。作曲林奕康，填词张楚乔，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 上榜三星期，回落1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第18位，许正允，别为我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今个星期港珠咧就系迪神发题啦。咁但系咧，今个星期同你哋讲嘅呢样嘢咧，都会系围绕住你哋嘅身边噶。嗱，先问下在座嘅咁多位啦。咁啊，就系、是、你哋有冇一啲嘅声音啊，系由细到大都比较憎啊、厌恶啊？例如咩咧？例如以前读书嘅时候咧，有啲同学仔系好憎阿邓声嘅。 嗯 嗯，你哋 O 唔 OK 啊？ 我冇乜嘢喎，阿邓声又 嗱，佢阿邓唔系阿到咧，有一啲会系拉 it 嗰一声噶嘛，唔佢未去到 it 嗰一声，我接受到嘅， 哦， 系啦，因为我好怕嗰啲尖锐嗰啲声， 哦， 系啊， 阿邓就系嗰啲白 嗰啲啊， 白，即系例如撞，例如咧，我以前试过做过都好乞人憎嘅嘢嘅，就系做同学嘅时候，但系同学仔咧喺度坐我后面咧嗰个张台啊，我就好中意咁压系压下阿邓啊，咁以前学读书嗰啲凳，大家谂到系咩画面啊？就是那個凳拼那條鐵通撞到他的那張木板，他的桌面上的木板，那就會是這樣砰砰砰，我就覺得很好聽，但後面那個我覺得不好聽，一拉開張凳我整個反了後面。 是啊，我就是想說我對著我的同學都是這樣的。 是嗎？ 是啊，因為你在壓凳還壓凳，你不要壓到我張桌子撞我嘛，因為我在做事的時候，在寫字啊那些的時候，你這樣壓我，那我就縮開張桌子 系啊， 咁又好有道理。 你骚扰到我嘛？你唔骚扰我嘅话，我唔会理你。 因为嗰阵时咧，我唔高啊，通常我会坐第一行，所以咧，我前面冇人会压灯啊。咁我就会压后面咯。 系 咩？你 又 feel？ 你又讲分享咗啦。咁跟住阿思培，你系谂紧啦，系咪？ 我其实谂到嘅系，不如话咧，我好怕嗰啲碟咧，再搵啲叉啊，或者搵啲刀啊什么。 哎呀，我谂起我都觉得毛管冻啊，好入心噶呢啲声，唔知点解。 但系咧，你唔用。即係你唔切開佢咧，你又冇辦法食喎，你冇留枕成嚿牛排叉到食噶嘛？ 係啊， 即係冇辦法避免嘅。但係勁， 原來刀叉咧西餐咧，你係握落去而唔係前後拉㗎，係啊，所以你下次試下呢個方法可能得，即係唔係握落去嘅時候就細細力，即係鋸咯，而唔係好大力鋸曬落去最地，即係最跌嗰啲位。 咩情況你聽得到最多咧？就係喺嗰個啲快餐店啊，通常啲人食扒餐咧，你聽得最多啊，因為嗰啲無論咩年齡層嘅人咧都快食啊嘛，快餐店啊嘛，一入去咧，系啦，一吉咧就吱咁样，哇！我谂起都觉得好鬼鼻痛。 我 feel 到阿乐哥有嘢讲。 系啊，乐哥你想讲咩？ 我 feel 到呼唤我哋一张床。 系啊， 真系有 呼唤你啫咁，乐哥。 头先咧，你哋三位所讲嘅声音咧，我都怕，但系咧我就仲有多一种咩声音咧？我先想讲就系我瞓觉咧，无论春夏秋冬咧，我都一定要闩窗。咁啊，闩咗窗，夏天就开冷气啦。即系就算春天啊嗰啲，我都一定 噶。 啊！我著噶，我唔可以裸睡，我裸睡會瞓唔到嘅，我一定會著住件衫。 因為我覺得你咁感性，我覺得你夜晚可能都係中意唔著衫瞓，都係唔知你下身著唔著，我唔理啦。但係唔著上身瞓咧，好似個人好有 feel 咁樣嘛。 哦，唔係嘅 ，OK， 我哋講翻聲音先啦，都係嚇。OK， 咁點解我一定會閂窗？就係我好怕聽到啲如果扯風咧出邊咧，佢會撞到你對門噶嘛。即係你夜晚瞓覺時，佢會嘣。砰砰，即係一吹風就轟轟轟。我一聽到呢啲聲咧，基本上我係一定會瞓唔到覺，我係好不安嘅對呢種聲音。 哎呀，喂，你講起呢單嘢咧，講一個疑似靈異事件嘅故事俾你聽啊，好緊張。嗰陣時咧，話說我一個人喺澳洲嘅時候咧，因為一個人瞓啊嘛，嗱。在座三位，我想你哋都應該是自己一間房噶啦。 我唔係噶，其實 你有冇試過經歷過自己一間房？ 一間屋嘅自己， 我以為一個 偷食啊，偷食嘅咁樣。你係自己一間房噶嘛？樂， 我自己一間房嘅。 思培咧？ 我而家係 share room 嘅。 以 前有 試過。OK， 阿莫咧？ 我係。 我由細到大都未試過經歷過自己一間房，唯獨去澳洲嘅時候咧，我係自己一間房。嗰陣時咧，我係經歷咗第頭兩日咧，我係驚嘅，因為自己一間房咧，始終就算我嗌救命都好似求助無門咁樣啊。咁我就喺間房瞓咧，成日都好似瞓唔冧，瞓唔冧。但系我喺第三晚嘅時候咧，我個觸感咧，好似唔知感覺上好似打開咗咧，就係、是、有你，我唔知有冇經歷過，就係、是、合埋眼都好似感覺到成間房嘅周圍嘅。喺你瞓覺合眼嘅時候，你會好似硬係凝住成間房嘅範圍，你都會 feel 到有冇呼吸聲啊，有冇怪聲啊？ 有啊有啊！但我通常唔喺屋企嘅，我喺酒店嘅時候，因為本身已經好驚啦，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嘢突然間咬我腳板底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你會個人變得好 alert， 好 sensitive 嘅。 係啦，會 sensitive。咁然後咧，我就試過喺澳洲嗰間房入邊，我係 feel 到有第二個人嘅呼吸聲。 哇！有人爬上咗你 嗰阵时，我系直情 feel 到嗰个呼吸声。嗱，我间房唔大，好似我而家呢间房大啫。但系我就瞓喺张床度咧，我系 feel 到那个呼吸声喺门口行向我的衣柜。 哇！ 佢冇脚步声嘅，但系你会 feel 到佢个咁样嘅声气咧，一路行过咯。跟住我就唔敢擘大眼望啦，咁但我就成件事都會 feel 到間房入面硬係有啲咁嘅聲。但係你都講得啱嘅，即係頭先嗰個唔疑似鬼故啦。但係有時咧，當你一個人喺間屋入面啦，或者你喺一啲荒山野嶺嘅時候，你個人係特別會敏感嘅對呢啲聲音。 都係嘅，但係咁你嗰下結果你就係眯埋眼等佢通過。 冇啊，我逼自己瞓咯。我唔成晚都唔敢擘大眼，因為其實嗰陣時兩三點㗎啦 ，suppose 應該係會瞓得著㗎啦，攰到。咁因為第二日係翻八點鐘，所以我都逼自己瞓覺。 我自己有時去旅行好怕聽到啲特別嘅聲，所以我通常都會開電視，或者開音樂，開到天光，因為就半間房嘅燈我都開曬佢。 係啦。但是我哋成日咧喺呢个生活入边啦，都经常听到好多唔同类型嘅声音啦。今日咧我 mix 咗一个少少嘅 test 俾大家，大家听歌定系好多噶啦。咁我今日拣嚟嘅歌咧，都系大家耳熟能详。我想试下用大家嘅耳仔，能唔能够分辨得到究竟呢度入边有几首歌？嗰啲歌系咩歌咧？嗱，俾少少系啊，古歌仔。系啦， 好玩。 俾少少時間我。 O K，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不如講下阿樂，你食咗飯未啊？ 我 我而家食咗早餐咯，但系 lunch 未食咯。 哎呀， 系啊，都有啲肚饿猪啊！你哋咧，你食咗咩啊？ 喂，差唔多啦，阿乐，我哋可以开始啦。唉，唔该晒各位。嗱，听下呢一首歌，大家估唔估到入边有？嗱，可唔可以牵涉入边有四首歌？ 古巨基。 歌名啊， 又考歌名，张敬轩 歌名啊， 出个歌名啊，阿乐你音乐人嚟噶嘛？ 好，第一次啦，俾大家歌名啊， 咩啊？任天堂流泪。古天乐古巨基 古天乐 中一首仲有三首 好再批嚟听下再错都有人再错都有人再错都有人张敬轩的 Blessing 是不是 错但是张敬轩在里面 樱花树下 是是 樱花树下中还有两首 我猜的在这条留下比较落免得我们一人猜中一个即起码我 有四条是啊你猜中了的 是阿乐一个未估中， 唔系一开始啊，佢又估嘅， 我流泪我估嘅，佢未嘅。 跟住电话，辛苦。 好啦，我谂有啲听众可能咧都即系听得到大约系咩歌啦。啊，最后两首系咩咧？第一首咧就系吴浩康。洗剪吹， 哇！听唔到， 听唔到。 其实我觉得古巨基嗰首系最面噶，你系咪有一首大声？ 我话俾你听，四首我特登系平排嘅 level 系一样嘅，但系原来当混合嘅时候，有时候我哋真系咧，原来当中咧系完全会听唔到其他剩低嗰两首。嗱，因为我自己知啦，以上嘅歌曲入边仲有一首系《阳光点的歌》。原來我哋係分辨唔到，不過少少嘅 test 啊，睇下大家意力嘅功力有幾深啦。咁但係轉過頭翻嚟咧，有另一種咧，真係可以淨化你心靈、舒緩一下你自己嘅網站推介一下。 天都不怕，跳过了边界，以少女姿态，哪怕转圈很快，如何能让你变一位少艾？原来我亦会快乐到越笑，会越伟大。跳过了边界，以跳脱姿态，跳过最急风大，别学习变威，看天则变坏，沿途云路一起梦，越学想放大。风大 心温暖了，令到了你嘴边青春归于刹那，灵魂又再绽放满快花粉。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不过呢古歌仔嘅时间咧，我哋之前同阿萧培咧喺之前都有玩过啲古歌仔咧，其实真系嘅，你有时咧可噏到口唇边， 噏唔到个名， 听到个歌手名，但系噏唔到个名。 就算你识唱，有时都未必噏得出个名，要唱好耐先估到。 睇下迟啲我会唔会即系搞翻呢一个古歌仔时间啊？ 好啊，咁啊 好， 食 下。好啦，咁但系咧，我而家头先就系讲话咧，即系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啊，经常都会听到好多声音。嗱，我谂喺声音上面咧，最令我印象深刻嘅一次咧。是我去嗰嘅外面啦，即係有個機構啦，就專係做一啲嘅for一啲失明人士啊，佢哋就俾你體驗下喺黑暗世界當中係點。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玩過呢樣嘢。 我知係咩，但我冇玩。 嗱，嗰個 黑暗嘅 嗰個體驗係幾得意，因為佢有一個 tour 咧，其實係俾我哋即係就睇到嘢。你入到去個世界其實係漆黑一片嘅，你只能夠靠合埋眼個環境聲咧，去令到你行完成個 tour。佢一路會講解俾你聽，究竟側邊有啲乜。咁你就好似變相就係睇唔到嘢，但係你靠側邊啲聲，你會諗下個環境結構係點樣樣。 知道外地咧，唔知边个国家或者边个地方系有一间餐厅系全部都系熄晒灯好黑嘅，佢、就系又系要俾大家感受一下视障人士 食嘢 嘅时候个辛苦，系啦。咁跟住之后，所以其实都系几难得嘅经验去体验一下人哋嘅即系嗰种嘅不便啊。 啊，同埋我睇戏咧，有一间餐厅就系话黑暗中约会。就是因为不想见到个样子，即是你不可以用样子去定义一切的嘛，你要知道那个内心啱不啱你，所以呢一起跟异性吃饭但是黑咪咪的情况之下。 是啦，咁但是呢刚才大家都觉得哎呀这声音好困扰够啊，好辛苦的啊。现在呢就推介你呢，原来在网上面呢是有一个网站啦，其实它都经营了好几年的时间，咁但是呢其实它入面做这件事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它就是搜罗了呢在世界各地呢的一些声音档啊，其实呢啲声音档就系嚟自喺世界各地嘅森林入边录翻嚟嘅一啲声音啦。咁就系俾你听下究竟自然世界啊有啲咩嘅特别声音咧，你可以听咧。咁其实佢都几犀利嘅，佢系汇集咗咧全球有85个国家。90多个一啲专业做声嘅呢一啲嘅专家咧，佢哋所俾出嚟提供大家嘅400多个音档，咁你就可以喺个地图上面咧系点击住呢一个嘅声音俾你去听一听。例如嗰啲声音系点样嘅咧？嗱，我试下可唔可以 模仿啊？ 模仿我唔得嗱，不过咧其实嗰个声音大约似咩咧？就系你喺个树林入边咧有一啲嘅雀鸟声咯。即係一啲嘅你平時呢 亞馬遜嗰啲啊，接接接接接接接， 嗱咁呢就破壞啦，嗱佢就會係有呢啲聲音俾你聽。喂，我以為嗰啲係真喺入邊嗰啲。嗱，咁你如果咧有興趣去了解嘅話咧，你都可以搜尋一下，佢有一個叫做Natural Sound Map， 咁你就可以喺上面咧揾得到啊，原來世界各地佢有啲地圖，例如你可能亞馬遜究竟嗰個森林係點樣嘅咧，你都可以透過呢個網站上去聽一下咁樣。咁但係呢啲聲音，我覺得有時都好嘅，同埋近呢一兩年咧都多咗咧一啲嘅電話鈴聲咧，係特登俾你聽瀑布咯。 啊，系啊，因为话咧嗰啲声音叫做唔知系咪叫咩 relax 嘅声音，系等你瞓觉嘅时候嘛。啊、但我觉得唔得噶，因为我试过 download 过几个 app 啦，跟住或者试过上去U 嗰、那个平嗰啲视频度睇啦。跟住因为有段时间我失眠咧，跟住我特登谂住搵呢啲啊嘛。越听越瞓唔着，因为 為咧佢係因為佢會突然間本來好細聲嗰啲咧，重撥嘅聲，即係即係好柔和啲嘅 spa 嘅聲啦。跟住突然間無啦啦，佢會一口大聲咚咁樣啦， 漸遠鐘聲。 係啊，跟住又或者咧，佢突然間明明我撳一個咩流水啊、沙灘啊、海灘聲，跟住佢本來嗰啲海灘聲好舒服啦，跟住突然間砰撞撞個石頭度， 由海浪變巨浪啊！ 係啊，跟住之後或者流水聲咧，哇好舒服啦，聽到佢沙沙啲流水聲，突然間就有隻雀仔好大聲喺你耳邊叫咯。 唔係，我覺得呢個瞓覺唔 OK， 反而咧朝早個鬧鐘咧，我曾經 set 過咧係 OK 嘅，即係佢慢慢咧漸漸大聲，慢慢咧就越嚟越澎湃，跟住咧你就會令到個人咧越嚟越醒咁。我覺得做鬧鐘係可以，不過今日介紹呢個網站啊，有興趣可以上去聽下呢個大自然嘅聲音啊。 坐夜机，然后企着等台上发亮，计划中无限震撼中，期待最值得期待偶像，奈何天都为我太紧张，将兴奋眼泪醉成。绝对的渴望，大概会失望。一起披风戴雨，亦是场盛况。可跟你快乐地浪忘，未问得如何，但永世不忘。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037宗，两个人都去过英国。其中一名18岁女学生在英国留学，她上个月28号起失去嗅觉，没有其他病征。昨日回港之后，直接到亚博中心留心喉唾液样本。在場等候結果，確認結果呈陽性之後直接送院。根據資料，他曾經同早前兩宗個案有關聯。另一名患者是61歲男子，今個月7號，他一家六口由英國回港，同行的孫和外佣早前已經確診，他被送往八鄉少年警訊中心檢疫，一直沒有病徵，完成檢疫之前再測試證實呈陽性。同佢同住检疫中心单位嘅太太，亦都因为其他健康问题入院，暂时未有其他密切接触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本港至今有8宗确诊患者出院之后检测再呈阳性，相信系有病毒残留体内，未必带传染性。医管局已经开会跟进，科学委员会下个月开会再讨论。张竹君话：复阳个案中部分人有病征，入院之后再做测试，或者入院前留样本检测的时候呈阳性。呢一批患者一般出院之后较担心，冇同家人同住，有人入住酒店。 中心为稳妥起见，会将有密切接触的人送往检疫中心，并在网上公布患者出院之后到过的地点。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说，共有十几名确诊病人出院之后再入院，并非全部因为新型肺炎，部分人有喉咙痛、轻微咳嗽和气促，测试的病毒量低，会安排入住隔离病房做血清测试检验抗体，并且抽取鼻咽或喉咙分泌物做病毒培植。他强调，病人出院之前要相隔24小时连续两个样本呈阴性。警方拘捕四名男子，年龄介乎18至48岁，他们涉嫌行劫、企图行劫和藏有攻击性武器，其中一人有黑社会背景。警方同时捣破一个楼上兵器库，检获四把刀和一个大铁锤。警方说，遇劫的包括油站和宾馆职员，另有贼人打劫便利店但是失败。警方说，现时经济转差，部分人可能想搵快钱，又说被捕人士之中有两人年纪轻，相信基于社会气氛和太多假信息传递，令到年轻人守法意识薄弱。印度的全国封锁措施实施一个月之后，部分商店获准有限度重开。内政部星期五晚上宣布有关安排，位于住宅区的商店可以从星期六起重新开门营业，但是员工人数要减少一半，营业期间必须保持适当社交距离，佩戴口罩和手套。放宽措施不适用于疫情热点地区，以及售卖酒类饮品和非必需品的商店。大型商场的店铺亦都要继续暂停营业。印度累计有超过24,5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75人死亡，超过5,000人康复出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气温回升，下周中后期天气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威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李郑屋游泳池；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圣德勒萨医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旺角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大埔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仍然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跟住提返呢一个封路啦，受到路面维修影响，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培正道的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因为有路面维修，公主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培正道的快线仍然都是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Cyclone Show。 日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慢动作啦，子龙好开心啦，揾嚟一位朋友仔同我哋分享一下，因为咧呢一本书啦，数数手指啦，嚟到今年我哋出街四月中啦，已经系28个年头啦。讲紧嘅就系古惑仔当中嘅编画论语国先生。 好，大家好，大家好，论语国我系，唔该唔该。 Hello， 大家都叫你阿国啦，我都可以叫你阿国嘛。 系啊，叫阿国得噶啦。系 嗱，古惑仔呢个系列咧，其实28年啦，大家都知道啦，好快咧就要将近去到尾声啦。你而家嘅心情系点样样嘅咧？ 其實心情啊，依家就暫時未有咩特別感覺，因為都係要集中精神去面對翻個結局啊，做好佢先。咁你話做完之後會點咧？就到時即係到時先知啊！真係要，即係會唔會好失落啊？嗰啲應該就唔會嘅，因為我哋緊接又會嘅其他工作嚟啊。 28年嘅心路歷程啦，你而家仲記唔記得開頭話古惑仔嘅情況係點樣㗎啦？ 開頭其實古惑仔前身係一本叫《江湖大佬》啊。 系 吓，咁跟住我啊牛佬啊咁几个拍档咧就后屘就自己走出嚟自资咗公司，咁啊顺理成章就将古惑仔就创业咗啦。咁其实就系嗰江湖大佬引申落嚟嘅一本江湖书。咁系其实嗰个故事系全新嘅，咁但系我哋当时喺旧公司写江湖大佬嗰个反应都好好，同埋当时都好新啊，俾人感觉嗰个江湖书种啊。 系 吓，咁我哋就顺理成章我哋做创业作做就写翻江湖漫画。咁覺得會安全啲穩陣啲，咁一寫就寫咗28年啦。係 啦，咁大家聽到古惑仔啦，都知道呢個故事啦，咁啊當然係涉及成人題材㗎啦。咁我哋都要講一講，即既然一個稍微敏感少少嘅題材啦，咁多年嚟有冇啲即 behind the scene 即背後先知嘅花絮啊，或者可能一啲地雷啊，可能自己踩咗都唔知㗎啦。 咁多年嚟或多或少啦，你話好嚴重咧，就冇乜點試過。咁曾經試過我哋古惑仔有一段戲就寫錯咗，將一個真實人物寫咗落去，即係嗰啲所謂大哥啦嚇，寫咗 江湖人物啦，真係 江湖人物啦。我哋就誤會咗，就寫咗就話佢死咗，其實佢就仲在生嘅。咁咧就即刻身邊有啲朋友就話咦，即係我哋即係落錯咗資料啊，咁啊即係即係對方好唔高興啊，諸如此類啊嗰啲咁樣咯，咁啊都出咗嚟，大家都出嚟，即係会想见下我哋 溝通一下啦， 溝通下有啲咩啊，咁啊出嚟其實冇乜特別嘅，曬個冧，真係唔好意思，我哋啲資料真係咩，就冇乜大件事發生嘅，其實咁但係就你話呢啲咁嘅事就係會有囉，係 消失的光陰散在風裡，彷彿想不起再面對，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落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当时 時我哋，尤其是我哋早期嘅古惑仔咧，我哋就係落咗好多資料落去， 即係做咗好多 research。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甚至問朋友啊，出去自己揾啊，咁樣都好多比較上係真實啲嘅人物啊個案都擺落去啊，咁變咗當時就個迴響都好大。咁、慢慢慢慢，因為你始終你寫你都寫唔到咁多㗎，直至到依家我哋都其實都啲故事全部都基本上係創作出嚟㗎。 嗱，講到創作呢一點好關鍵啦，因為28年嘅作品裏面啦，其實角色啦、人物啦、故事線啦，已經好似蜘蛛網咁樣，好複雜、好亂。 即係咁多年古惑仔咧，我都相信應該係計香港啊，即係我相信個人物應該都幾乎係最多噶啦，即係全港應該係啦，因為我自己畫我都記唔曬咁多。咁我哋公司咧就有個資料庫嘅， 喺 電腦度有個資料庫嘅嚇。咁我哋有啲乜嘢需要揾翻咧，就會揾同事幫我哋喺電腦查揾出嚟啲關係啊，嚇嗰啲造型啊，即係所有嘢嗰、那個資料庫都好仔細、好充足嘅嚇。 我直頭百科全書一樣。 係啊，如果唔係我哋冇可能記到啊，就算你話筆集低都冇可能嘅，即係所以我哋嗰個資料庫係好巨大嘅嚇。 哦，哇！呢、這個都好高科技喎，嗰件事。 係，因為最主要嗰個所謂高科技咧，就係我哋每一期都要將一啲資料擺翻落去。 係， 有啲乜嘢我哋就會即係慢慢慢慢加落去，就唔可以漏咯。 那個叫做正義，那個節目不勝，對錯正邪卻難定。那個有權決定天地智能造證，不管有什麼背景，有一出手將世界左右，縱使一開口空氣也顫抖，凡事天闊地厚，誰都知這叫作荒謬。只有一些天真看見反面，先放給差遣相互那概念，越是當天風越快變，變得似瘋癲，一個人怎可以一手勝天，要有這樣氣候，自有各樣妖獸，少說正義太陳舊，正義總是太舊，天地未能沒有，不管有什麼借口。 其實有段時間會出了很多不同類型的一些周邊產品，譬如可能是一些 figure、一些開信刀、甚至乎不同的、特別版、那段時間其實真的很多朋友仔是很熱衷儲這些紀念品的嘛。現在公司還會不會有一堆這些珍藏擺在這裡？ 公司全底都冇乜啦，因為即係喺個倉度，唔知擺咗去邊。即係你話當時係好誇張嘅，尤其是嗰、那個刀劍潮啊嗰陣時咧，簡直瘋狂啊！ 二千年左右嘅時間啊嘛， 嗰陣時成瘋狂啦，即係我哋都參與埋一份噶啦。咁根本我哋都其實我哋啲寫曬漫畫嚟嘅，我哋都夾硬諗啲咩浩南刀啊，咩 大飛刀。呢個好想問喎、啊，即係其實一路以嚟去到呢個咁寫實嘅漫畫裏邊，要做一啲兵器系列，其實 純粹風潮。 純粹風潮， 純粹風潮，呢佢真係犀利嘛！咁我哋都係商品嚟嘅啫，係咪先？咁我哋揾人去設計咯。咁我唔識設計呢啲真係。咁公司揾啲即係專啲方面嘅，咪去設計呢啲咁嘅刀劍啊咁。咁事實真係嘅，係好賣嘅。 即係有呢個系列嘅贈品啊，紀念品 賣曬㗎啦，真係。其實唔係淨係我哋公司，香港所有都係嗰個年代，我真係好誇張。 咁除咗呢類型嘅紀念品啦，後來仲有唔同嘅周邊產品衍生啦，譬如啤酒啊、紅酒啊等等，市場趨勢又唔同咗噶咯個玩法。 係啊，因為即係大家都知依家即係港漫即係比較上都係難經營啊，因為紙媒啊嗰啲都唔係淨係漫畫啦，所有紙媒都係難經營。咁我哋喺近幾年啊，即係已都會去嘗試多啲周邊產品咯，咁啊，學你係咯，學你話齋頭先啤酒啊，啲手工啤啊，咁我哋都刻意去自己去試咯，即係去試下啲啤酒啊，同人傾啊，即係可唔可以成為一個品牌咯？即係嗰陣時成日都想去試 啊。I P 呢樣嘢其實好好發展啦、啊，因為即係好多唔同嘅界別都可以涉獵落去噶嘛。 係啊係啊，咁我哋所以都係要嘗試咯。嗱，其實當時我哋就覺得啤酒好啱咯，就係、是。 嚇、啊、你嗱古惑仔啤酒好啱啊，酒吧啤酒 合曬車啦、 啊，係咪先嚇？咁但係礙於我哋經驗啊，即係要試啊，同埋我哋自己本身有份正職，真係要揸住支都係玩嘅， 嗯， 就唔係話全身投入呢件事。咁亦都變咗相對啲成本啊嗰樣嘢，我哋根本就未即係做唔到嗰個效果，打入唔到嗰個市場咯、 嗯。 不過直至依家傾偈咁講咧，如果有機會我都會再試嘅啤酒，我覺得係得嘅， 係 嚇咁甚至乎最近我哋出紅酒啦，同一啲紅酒商我哋合作嚇，咁亦都係用呢個概念去試咯，係啊。 會不會有一天時間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歲月，也許會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終點，也要和你舉起回憶酿的甜。 八年嘅創作裏面啦，其實都冇停過咁滯噶嘛。但係都知道曾經有段時間啦，你就有意外受咗傷、嗯，但都仍然繼續畫嘅喎。 係啊，係啊，嗰陣時哇，好多年前，我記翻嗰陣時，我好似廿幾歲，即係廿幾年前啦。係咯，撞車。當時我係瞓咗四日醫院，瞓咗四日醫院定五日，係啊。咁啲書出緊嘅，我最記得嗰期頂住咧就係、是。贴翻啲旧头落去，嚟顶住嗰一期。咁我出院，一出院几乎头一日我就要即刻开工啦， 唔俾你放假啦， 放唔到啊！嗰阵时即系得我画啊嘛， 嗰阵时应该讲紧系即系最黄金嗰个年代嚟 嘅。系啊系啊，咁当时我都会有啲手足嘅，即系帮我画人物噶吓。咁、啊、但系佢即系始终系画，有啲系即系唔得噶嘛，你画到出嚟即系会唔系嗰样嘢咁嘛。咁、 嗯、 所以出院头一日，咁即系。我諗頭尾五六日到啦，就已經要埋台做嘢。但好在嗰次即係撞車嗰次就冇撞到隻右手咯。如果唔係就大鑊啦，我唔知點啊，仲係咁。 都仲有隻手可以畫。 係啊係啊係啊，仲、啊、有隻即係隻右手可以揸到筆。 係 係啦，咁、啊、 但嗰陣時嘅情況有幾嚴重啊？個意外 嗰陣時嚴重啊！嗰陣時直情嗱嚴重咁你最主要係嗰陣時啲玻璃入咗眼啊。 哦， 我有四日開唔到眼嘛。嗰、 okay. 陣時都驚啊！就啲萬一嗰陣時有啲咩事，隻眼你畫唔到嘢嘅喎。咁隻手又係隻佢雖然唔係話重傷得重，但係都係有撞到。咁、 嗯 啊、變咗畫起上嚟都係好辛苦嘅嗰陣時。咁、 嗯、 但係冇辦法，你都係一定要畫慢啲咯，係咯，即係當時係咁。 嗰陣時忍痛去繪畫，畫咗幾多期啊？ 畫咗，我唔記得咗嗰個持續咗幾耐啦，嗰個所謂創傷啊，咁但係你畫你就冇得諗噶啦，係啊係啊，咁咪焗住畫咯，係啊。 忘我投入嘅境界啦，已經。 係啊，揾食啊嘛，冇計啊。 係咁一路28年啦，頭先都有提到啦，同牛佬嘅合作就係、是、佢就會俾故事啦、編嘅故仔啦，你就係、是、負責繪畫嗰個部分啦、 嗯。 其實嗰種合作嘅模式係點樣嘅咧？即係佢。一开始，譬如可能星期一就俾个题材你，然之后你就星期二就画晒出嚟，星期三就交俾其他手足去上色、做布景、做背景等等，定系点嘅咧？ 其实如果系即系好简单咁讲，即系譬如牛佬每期就会谂咗条桥啦，咁佢会出咗个剧本，出个剧本就会交俾我哋有个手足就做帮我哋分镜嘅，咁、分咗镜之后就交俾我咯，就交俾我就会绘画人物嘅面相啊，即系。系咯，所有嘅人物面相啊，咁要跟翻个故事啊，即系要即系，其实如果严格嚟讲，就即系一个演员啦、 啊， 吓、即系牛佬有一个导演啦、啊，做好我的步骤之后，就交出去俾助理做一啲后期嘅实景啊、工作风位啊、沙文啊、肌肉啊嗰啲咁样咯，系啊系啊。 即以前仲系一个礼拜出一期嘅年代啦，那个时间同而家好唔同，因为近呢几年就变咗三日刊啦、 嗯嗯嗯。 其实嗰个时间性系咪压缩得好多咧？ 非常系啊，如果三日刊，如果我的工作量呢，其實我第二啲訪問都講過，我基本上一個禮拜係翻足七日工嘅、我就冇乜休息嘅、如果係實質休息，我都係新年嗰兩三日嘅啫。其實我個個人都要翻工嘅。 我真係年中無休、啊， 年中無休噶啦，因為你有數計，你三日刊，你三日出一本，咁、你仲要有陣時有啲公司啲嘢你要跟一下，即係有啲公司有啲行政上又好，乜都好，你 自己公司嘢，你都要去理嘅，唔係淨係畫嘢噶嘛。 係。 咁變咗即係啱啱填滿曬㗎啦。咁譬如頭先講話啤酒啊嗰啲。紅酒啊，嗰啲自己都要出去傾啊！ 難怪真係冇乜空間再插針去發展其他 IP 啊、周邊啊。 依家任何望到嘅機會，我哋都會去噶啦，箭都揸到啲時間出嚟嘅，係、啊，所以冇辦法啊！依家係咁嘅。 翻工放工，幾點至九鐘？熄了幾點用？開會有乜用？打卡打卡，記得打卡。日出而作忙不忙，我架單車變摩托。 睡眼惺忪九点钟，记得起身翻工。九个钟，九个钟，每日翻九个钟，个个都要翻工，翻工先唔使穷，证明你有用。份量月中已经够用，第一个钟轻轻松松，等等第二个钟，第二个钟去西 visit， 顺便去买 game 送。第三个钟打电话，打成个钟至接通之后，嗰四个钟劲多嘢做，喺公司四围中入厕所冲下冲下，又钓鱼冲下冲下，攞杯咖啡冲下冲下冲下冲下冲下冲下，咁又冲到最尾各个钟，各个睇住个钟，各个等放工。放工去玩又惊第二朝早起又惊凉味，翻工系一个得闲死唔得闲病嘅游戏。你老板唔中意你， 我啊， 你唔中意份工，鬼叫你中意份人工，咁就冇嘢需要你。 翻工放工，几点至够钟？熄了要点用？开会有乜用？打卡打卡，记得打卡， 打卡最型打唔停，打少一成会伤无失明。大部分嘅老细会低估员工嘅能力，大部分嘅员工会低估老细嘅智力，大部分嘅老细会挑战员工嘅耐力，大部分嘅员工会问同事攞零食。 翻工放工，几点至够钟？熄了要点用？开会有乜用？打卡打卡，记得打卡。 日搏夜搏先不觉，最中意读书翻学。 咁你自己画咁多年咧，有冇一两件事你印象中最深刻，甚至乎最难忘嘅咧？讲翻转头， 如果咁多年，你一定系三日寒啦，一定系三日寒。因为如果计讲三日寒嘅话，就你依家暂时今时今日，你香港都未有人做到，全世界更加啦。因为香港周刊形式世界都已经冇噶啦，周刊形式已经系少噶啦，你更何况系三日寒，即系全世界都冇嗰、那个密集式。咁即係嗰度係一定係一個最重要嘅事囉，即係如果下下。 咁、如果係咁，你而家嗰種工作模式會係點嘅呢？三日刊咁，即係譬如星期一做啲咩，幾點做到幾點，即係個時間可以 pack 到去幾盡呢？ 我如果我自己做嘢呢，我就習慣定一定個時間表嘅，即係我就每一日，咁其實你個個禮拜都係嗰啲工作㗎，但我就習慣起身好快嘅一路閃一閃就會定。我今日几点至几点做啲乜？几点至几点做啲乜？如果我嗰日约咗人，我就几点做到几点就会出去。跟住点？跟住夜晚我就会翻屋企再开嘢。因为我通常就喺公司做一段时间，跟住如果假设我冇要唔使出去倾嘢或者咩话咧，我就会做到某个时间，我就会翻屋企食饭啦。食完饭唞一阵就继续做，就做到天光噶啦。基本如果系依个形式，一个礼拜四至五日都系咁。 昨晚我都冇走，点打卡啫？ 咁你咁多年里面咁多种角色啦，或者咁多个故事线啦、你自己会唔会有边一两个系特别钟情嘅？ 特别钟情一定系陈浩南噶啦，陈浩南啊，陈浩南啦，车仔吓、因为叫车宝山啊，我自己好中意嘅吓吓，一个造型啊，各样嘢啊，同埋牛佬嗰个创作啊，同埋一个叫地中海。 地中海 系地中海，我都好中意 个发型都系地中海。 系啊，系啊，即系佢就系特登当时一个咁高手嘅人物，即系咁好打啊，哇，即系咁犀利人物，系一个咁其貌不扬嘅吓。咁同埋佢故事咧，牛佬特登编创作到系一个都几安全稳阵，尤其成有少少怕事嘅添咁样。而佢一个高手嚟嘅，即系佢下下都用好稳阵嘅方法，即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唔可以唔打嘅唔打啦，即系有别于一般漫画嗰种英雄， 冇咁热血。 系啦，咁所以所有嘢外形啊，再内至外，我都几中意个角色。 呢、這个地中海嘅角色，咁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啦。 系啊， 咁啊眨下眼啦，我哋即系讲国际啦，都讲到接近尾声啦。呢一集、都要问一个好关键嘅问题啦、大家都知道，即系真系将近结局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即系28年前 左右嘅角色啦，就会再一次出嚟同陈浩南决一死战啦。 系啊， 可唔可以同我哋透露多少少呢个结局嘅内容啊？ 其实嗱，如果呢集出街咧，其实都知知地噶啦，我觉得啲读者都知知地。 系 系啊，咁就。但系咁又唔讲得太多喎、 啊。你讲一两个关键字都收货㗎啦。 一个关键字就係、是、咁你主角梗係冇咁易咩㗎啦。 嗯。 冇、啊、咁易话死就死㗎啦。 係。 係囉。就讲到咁啦。 明白啦。咁大家就留意啦。咁因为呢一个啦、最长篇单元嘅连环图啊，咁即将要去到最终章啦。其实咁讲嘅嗰下啦，我觉得古惑仔啦同日本漫画货长岛耕作啦都有啲相似㗎。係囉，我哋就一起见证住陈浩南晋升人生唔同阶段嘅点滴。 係都係啊，会有諗呢、這个有呢个諗法。係啊，但依家都仲系一路构思中，但呢个机会都唔细嘅。会有啲前转啦，但系就真系唔会。你话再重新咁样出翻个机会就微啲噶啦，即系好似。 咁啊，亦都见证住我哋香港时代啊，因为里边加插咗好多一啲当时嘅环境发生啲咩事啊、甚至乎一啲嘅潮流用语啊，大家潮流，譬如可能电话都变咗好多代。 系啊，其实你睇古惑仔，你睇翻佢啲嗰啲景啊。啲车啊，啲 街道 啊，系 啊， 系啊，系啊， 真系印证咗香港接近30年噶啦。 系都系啊，因为都系佢好多唔同嘅阶段噶嘛，都一样系啊。 嗱，今集暂时讲到呢度先，下个星期我哋继续阿国啦，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嘅漫画生路历程系点样样啦，即系成个心路啊，甚至乎佢即系开始入行画嘅时候又点样，有啲咩经历咧？咁下个星期我哋继续倾偈啊！You